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69集，一个赌徒。陈默来到茶楼，看见阿喜正拿着尺子在测量茶楼的面积。 阿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你忘了吗？是你跟我说要一起去见老板娘的，结果你没来。 苏青竹搬着纸箱从屋里走出来，箱子里都是调查资料。 你认识什么中介吗？我想把茶楼转让出去。 事情都结束了，还卖掉干嘛？ 正因为事情都结束了，所以我才要回去。 你有什么打算？ 廖警官之前把复职申请还给我了。 哦。 苏青竹对陈默冷漠的态度感到奇怪，但还是说了下去。 我的就职报告也写好了，还有一份个人阐述，你有空帮我看看，我希望你能做我的推荐人。 嗯。 陈默点点头，看都没看报告一眼，就塞进了口袋，这让苏青竹有些难堪。 原本是廖警官做我的推荐人。 你怎么还叫他廖警官啊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和他们说的。我先送阿喜去学校，之后再帮你联系中介。 苏青竹感觉陈默有些不太对劲，想叫住他，却欲言又止。陈默把阿喜带出茶楼，两个人坐进车里，阿喜察觉到了陈默的冷淡。 爸，我觉得你这几天怪怪的。 哪里怪了？ 我觉得你在推开所有人。 也包括你。这两天你准备一下，我安排你转学。 我们又要搬哪儿？ 我给你找了一个寄宿学校，以后你要自己一个人生活了。 那等你忙完了，你还是我爸爸吗？ 陈默迟疑了一下，眼神有些恍惚。此时张新瑶正带着一名租客在家里看房。 哎呀，我要不是准备移民啊，我不会把这么好的房子租出去的。 房子好是好，就是价格有点高。 你刚来华城可能不太了解，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。 从哪儿能看出来？那 隔壁那位是一个传奇警察，在华城警局担任培训指挥官，他会保护整栋楼的安全。 真的假的？ 张新瑶打算欲擒故纵，他看了一下时间，把租客的茶倒掉，起身沏了壶新茶。 你可以回去考虑一下，下一位看房的客人啊，快要到了。 嗯，好，我租了。 张新瑶笑着取出合同，租客刚要签字，一阵刺耳的噪音从隔壁传来，两人同时看向噪音传来的方向，墙上的一幅画掉了下来。 啊，我还是再考虑一下吧。 到嘴的鸭子飞了。张新瑶差点抓狂，怒气冲冲地敲开隔壁的门，里面有三个维修工。张新瑶一眼看到了角落里的窃听器，一名工人连忙侧身挡住了张新瑶的目光。不久后，陈默带着阿喜回来，正要打开房门，突然被张新瑶拽到了角落里。 家里进过贼知道吗？ 知道。找你的兽医朋友帮我弄一部防追踪手机。 好。 楼下三名伪装成维修工的警察走了出来，不远处停着沙副局长的轿车。 可以收队了。 车门打开，一名警察坐了进来。 你怎么来了？ 我不是让你去修车厂吗？ 沙局长，有急事得向你汇报。廖警官那边又透露了一些新的线索。 渔村外，地上已经被挖开了一个大坑，一具遗骸被抬了出来。之前救过沉默的村民站在坑边，旁边还有几名警察。沙副局长负手而立，看着远方，像是在思考什么。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的？为什么不报警啊？ 五年前，是我亲自把他埋在这儿的。附近都是毒贩，我不想惹麻烦，而且真的不关我的事。我当时已经努力救他了，可他身上中了一枪，又在海里泡了一夜，我实在是没办法。我一直以为他是毒贩，所以我谁都没说，只告诉了来调查的廖警官。 他背上的纹身你还记得吗？ 不记得。 沙副局长掏出一张照片。 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？ 对，就是他。 你确定吗？ 我确定，我确定。 马上拿去鉴定科化验，通知他们尽快出结果。是。 酒店花坛内，几名戒毒者围坐成一排，在他们面前是正在演讲的罗教授。 介绍了这么多戒毒成功的案例，大家应该不难发现，所有成功戒除毒瘾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强大的意志力。意志力是最好的阻断剂，而增强意志力的方式就是寻找我们自己的精神依托。你的家人，你的朋友，你的梦想。 演讲结束后，罗教授收拾资料，旁边站着陆老板。 戒毒中心的设备还没有更换好，所以我只能在这里做点力所能及的公益。 这份工作很有意义，要是有时间，我希望你能跟我去一趟联合调查组，相信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。 我倒是希望你们的工作能让我丢了这个饭碗。你应该不是专程邀请我去讲课的吧？ 啊，罗教授，其实我是有一件事想向你请教。你记不记得一个叫李迟的病人？ 审讯室内，阿布局长耐心地听着梁龙的供词。 这几天我突然想明白了，你们说的那个暗夜计划，我竟然是最大的受害者。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不对劲的？ 从他骗我调查姓廖的开始。 他是怎么让你调查的？ 李迟，一个吸了毒的警察。 陈默回到家中，看见陆老板正在指导阿喜写作业，不禁有些诧异。 这么多年我都还没来过你家呢， 你怎么回来了？ 咱俩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 你觉得呢？ 陈默脸色一沉，拿起一副耳机给阿喜戴上。 我认识你已经十年了，但你认识我应该只有五年。 对， 我今天去过戒毒中心，罗教授你认识吧？ 他说他见过你。 他当然见过我，三天前是我把他从蔡志明手里救出来的。 他还见过你和韩欢在一起。 是我送韩欢去戒毒的，报告里写得很清楚。 那是洛翔的报告。 陆老板走到窗边，看向对面的楼。 李迟好像就是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的吧？ 陈默把阿喜抱进卧房，关上了门，盯着陆老板，眼里充满了杀气。陆老板却一脸平静，毫不畏惧。 一切要从一个赌徒说起。 赌桌上，陈默叼着烟，眼睁睁地看着筹码被荷官一把拢到别人面前，绝望地离开座位。突然，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，来者正是韩欢。赌场外停着一辆出租车，韩欢坐在副驾驶。 你别再说了，我知道你不是洛翔，但是这件事情洛翔能干，你也能干。 我运气这么差，能干什么？ 你跟他长得一样，就是你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这次我带你赌把大的。 赌多大？ 1亿美金。 多少？ 但是接下来怎么做你得听我的。2个月前，金三角大毒枭昆托有1吨的毒品消失不见了，我在戒毒中心那边有个线索，可以帮我们找到这批货。 你想让我帮你找毒品？ 找毒品是我的事，你呢只需要负责把我搞到的毒品以洛翔的身份卖掉。 陈默犹豫不已，内心十分挣扎。 狼行千里吃肉，狗行千里吃屎，你想一辈子开这辆破车过这样的日子吗？ 韩欢的线索就是被送去戒毒中心的李池，他想从李池口中获知毒品的下落，却发生了意外。在韩欢用毒品威逼利诱后，李池因吸毒过量陷入昏迷。更糟糕的是，李池是一名警察。天台上，陈默看到韩欢神情恍惚，像是失了神一般立在原地，角落里躺着昏迷的李池。陈默看了一眼韩欢，眼神变得冷峻，上前抬起了李池的上半身。韩欢顿时明白了陈默的用意，缓缓地抬起了李池的双腿。李池死了。一片骚乱中，陈默与韩欢迅速逃离现场，罗教授恰好看到了陈默。 这之后你们才盯上了廖永嘉。 你突然回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？ 我说过我们很快就会再见。 无凭无证，你的那番话说出去是没人信的。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你居然这样怀疑和你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你把我当什么？ 我只想听你说实话。 那你把我抓回联合调查组，让季队长来审我。 我留下来就是季队长的命令。 陈默握紧拳头，浑身颤抖。这时屋里的房门打开，阿喜走了出来，无助地看向争吵的二人。陆老板有些于心不忍。 我就在这儿等你，收集好证据随时可以来抓我。 唉， 陆老板叹息一声，离开了陈默家。